后自转脑后，为什么忍心如海，用爱添我忧，剩下我痴痴泪流，未解心里忧，伴着种种苦共甜，为君一生去守。为什么忍心如海？